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舍得酒业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0天，告别过去，奔赴未来，有舍有得，万象更新，时间沉淀舍得智慧，智慧酝酿珍稀老酒，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以舍得老酒敬舍得人生。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周末愉快，我是夏萌。 这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呢， 有场北控的比赛哈， 哎， 大家都看了吗？ 有朋友看了之后了。 在吐槽。 是啊，这个比赛我觉得有比赛真好，是吧？ 哎， CBA 比赛重新的这第二阶段一开始，尤其这个比赛时间啊都是分散开来了， 嗯，有在晚上的，也有在下午的。 哎， 到了周末，甭管晚上也好，下午也好，咱们都有时间能够露两眼。 哎，是啊，嗯，是一种很轻松和惬意的感觉。 对，哎，你一下就把今天的话题给带出来了哈。 尤其是您要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嗯，还能没事搂两眼喜欢球队的比赛，那更轻松和惬意了， 嗯，啊。对，现在呢，这个旅游如果不太好实现的话，咱在家里， 哎， 温暖的家里，暖气很暖和。再吃着点喝着点 啊，是， 休息着， 吃买点瓜什么，吃瓜， 哎，也是，嗯， 吃瓜有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轻松和惬意的时刻。 对对对，因为人嘛，都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事不关己的时候啊，就有一种非常放松的心态去吃瓜。 哎，没错， 嗯， 啊，尤其比如说看一些强队比赛啊，这俩强队好像哪个队跟你都没太大关系， 对， 就希望什么坐山观虎斗。 哎，我就看热闹。 不 嫌事儿大， 还是啊，越热闹越好， 哎， 啊，这是一种非常轻松和惬意的状态。 嗯，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事儿吧， 聊轻松和惬意的时刻。 哎呦 啊，如果您是北控球迷的话，那这会儿呢，肯定和轻松以及惬意这俩词儿呢，就相差比较远了啊。 是 北控今天下午有比赛，嗯，对方呢是上海，上海现在上海这支球队啊，在 CBA 这么多俱乐部当中呢，实力还是挺强的。 哎， 北控目前这会儿是83-102，暂时落后对方，所以也看见在我们聊天室里边有人在吐槽这场比赛啦。 哎，是 上海，这个说北控打得跟什么似的哈。 啊，是，这没办法呀，上海队实力多强啊，现在， 嗯， 啊，这真是联盟当中的新贵球队。 对， 而且上海人家投资投好几年了， 对， 背后的这个九世集团很厉害的。 哎，人不是说一下就让你们所有人都看见我啊，光芒万丈的，他好像是这么每个赛季吧都有点进步，一点累积到现在的。 哎，是，就是这么长时间这个投入， 我觉得如果说背后不是说资金非常雄厚的话，好像也不能说一种很轻松惬意的感觉了。比如头两年这个实力不强的话，这个背后资金不够雄厚的话，那可能心凉了，就觉得还是厉害呀， 就有些球队 有实力， 对，他又有资金，他也有一些长远的规划，这又挺吓人的了。 哎 啊，他一下就能够慢慢慢慢的渗透进这个联盟当中，成为联盟当中的霸主。 没错， 不会是一下就炸起来的那种。 哎，是 一下炸起来的，也很容易一下就给憋回去了。 反正，这个咱们总说呀，这个强队不是一天培养出来的，他得有一个持续的过程。这是所谓的什么？各种建筑呀，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啊！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肯定的呀。 强队也是 一点点、一点点磨练积累出来的 啊，没错呀。有朋友可能就羡慕说，某些球队怎么能够在场上如此的云淡风轻，如此的轻松和惬意啊？但是人家那个强队都经过多少年的这样的积累才行啊。 是的， 你看， 女生宿舍说我也一样，我这会儿吃着饭看着视频特别舒服。您这饭点还挺早的哈。 是，等一会儿饿了还可以再来一顿小小的这个 宵夜 水果大餐什么的。 是的， 当然我这边刚给各位发了一个，这是几个人的名单，七个人的名单啊。这七位朋友中奖的这个台历您还没给我提供您的电话和地址，我们只给一个时段30分钟的时间啊， 30分钟， 对，这七位我给发过去了，发到听听 FM 当中。如果您30分钟之内再没给我私信悄悄话您的地址和电话的话，那我就递补了。这递补的人我都选好了，各位 效率很高啊。递补的选好，你今天就打算这个发递补的上来，还是说等到明天新的一周开始了再发递补呢？ 明天我准备就邮出去了。 哎呦， 因为最后20本我准备是一块邮的，所以说您这七位不提供的话，那另外十几位也没法去给人发放。所以还有30分钟，这几位0585关老爷、玉995877205434还有5761，这七位朋友给您30分钟时间，如果您不发的话，这个奖品我就给递补了呀。 看来这几位还是还是害羞哈。 是， 别害羞了，赶紧发赶紧发。南极说马布里也挺难哈，执教经验水平还是不行，还得再磨练 啊。马布里关键对这个队跟对手有关系。对手实力人家非常强，一下就显出来了。这篮球比赛还得看对手怎么样。你包括昨天晚上的首钢男篮对辽宁的比赛，刚开始以为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两队实力差不多的一场大战呢， 后来发现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啊辽宁队有四位重要球员没上，韩德君、郭艾伦、张振林还有李晓旭，这个四大主力都没上所以我觉得买票的球迷有可能会抱怨了， 有点失望。本来我花了钱了，我想去看这个巅峰对决，火星撞地球的，怎么热闹怎么来哈。没想到呢，这个打得如此的冷静。 对呀，没办法，昨天那个这个强弱悬殊比较大，但是我觉得首钢男篮也是找到很多的一个自信。你看整体的排兵布阵啊，能赢辽宁队20分左右，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体现。包括林书豪，各位看到了。我觉得林书豪昨天比赛之后，他应该感受的一分格外的轻松和惬意。就终于，时隔500多天，回到了 CBA 赛场当中，还能够投中三分球。 是的， 组织还这么的溜，有一种轻松和惬意。你看， 而且他这个轻松和惬意哈，一个呢是CBA 第二阶段开始了，他也回归了，找到状态了。找到状态之后的那种轻松和惬意，还有一个呢，就是也在后辈面前哈展现出自己老大哥的一个风范了。这也是轻松和惬意，让他昨天晚上这比赛呢打得特别的顺手 啊。对呀，而且就是如果你被很多人寄予厚望很长的时间然后你刚回来露那第一面，一定得来一个精彩的亮相。 是的，得看哥怎么样， 千万别表现得跌份儿才行。 哥厉害吧？ 对呀，然后如果达到了自己预期，达到了观众预期之后，他自己就会稍微的把身上这个重担 放松一些，变得轻松下来了。 所以人说为什么得找开门红呢？你有了开门红之后吧，后边的比赛即便是遇到一些困难哈，你也有这个信心能够进行下去。 哎，是。 别那个开门黑，一开门黑的话，人可能这个自信心啊就会受挫。 没错， 嗯 啊，关于昨天晚上首钢队战胜强大的辽宁队这场比赛的总结，我们一会儿在5:20将会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孙宝生老师，让他来进行一番点评。 是的， 高宝利他这边说了，赢辽宁队他没想到啊， 是没想到 啊，这赛前没想到， 可能也是由于人家有几位主力没上来哈。你看这个林书豪没有遇到自己之前在录综艺节目的时候认识的郭艾伦， 好朋友， 好朋友，对，没有在赛场上碰到他，可能多少哈也会有一些遗憾吧。虽然自己发挥得非常好， 哎，是。这边刚刚给各位发了，还有7位朋友没有把个人信息给我，只给到5:30的时候啊。 是的，现在是6位了，因为有一位我看见已经发上来了，悄悄话了。 哎，是啊，还有6位，您赶紧掂量着，还有20分钟，就给您20分钟的时间，否则的话我们就给递补了。 是的，是的。除此之外，今天晚上还有比赛哈。今天晚上的8点，在中超的赛场当中呢，广州队将会和北京国安碰面。那这场比赛赛前的前瞻工作，我们是交给了马德兴马老师。 哎， 晚间6:30的时候呢，我们去跟他进行连线，听听他对于这场比赛的看法。 哎呀，当然有的朋友说了，这比赛好像跟以往的国安和广州的这个对碰显得更加的轻松一些了。 哎， 你说这俩队也。所谓的不争房子不争地， 是的， 也没啥这说这个争冠啊等等的，这都没有这个了。 对，反正就是都拉出来，国内球员都拉出来练一练，恨不得年轻球员都可以全都上场， 哎， 见识见识。 哎，而且今天啊，就重头戏，我不肯定不是这一场 啊，是， 而是人泰山和河北那场， 有没有可能泰山就直接登顶了？河北据说是半支队伍都没来 啊，对啊，就是跟所谓的什么。薪水有关的事儿， 对对对， 啊，河北队这应该算是给泰山队又送了一个礼呀， 祝泰山队早日登顶 啊！我觉得这场比赛泰山队应该是相当轻松加惬意了， 哎，是的，或者真是怀着这个庆祝夺冠的心态去踢的一场比赛哈， 哎，是啊，当然我看到有朋友也是这两天都在讨论说，哎，这个赛季的这个中超联赛的冠军含金量啊，这个说 有点低呀， 啊，说这含金量 没悬念啊， 啊，还有朋友说了含金量还没康乐，你这衣服上这个亮片这个含金量高 呢，绝对是的 啊，我看有这样的一些分析， 24K 的，他们顶多14K 的 啊，但我想说的是啊，哎呀，中超联赛今年到这地步了，有的球队能否继续把球队保留下去还是个问题的前提之下， 嗯。 谈中超联赛的含金量啊，是否有点过于奢侈了？这话题、啊， 哎，是的，我觉得能够全虚全影的完成， 哎， 不错了、 哎，没错。而且啊，这个联赛的含金量，我觉得未来，多重方面啊，一个是这个联赛所谓的商业开发有自我造血能力，第二个就是咱不能完全的依靠所谓的大牌球星啊等等的，包括一些这个规划。啊，本土球员必须得有一个大幅度的水平的提升，才能提高含金量。再有一个就是，啊，咱世界杯啥时候得能冲进去一回，直接能带动。否则你说2002年之后，咱2022年没冲进世界杯了，你说咱们这联赛能有多少含金量？是吧？ 那就指着这次能冲一回。 哎呦，这回 难度也有点大啊，下次吧。 哎，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咱们大概6:30左右吧。 是的。 今天找谁呀？找一厉害点的吧， 这不都说了吗，马老师吗？ 哎，是马老师啊，马老师让他好好给我们点评点评啊，说这个泰山队这个含金量到底有多高，这个冠军啊，再有一个前瞻一下国安和广州队的比赛，到底看好谁能够赢下今天这场球啊。 嗯， 你看有没有继续给我们发电话和地址的， 好像还有，也有一位给我们发了， 哎呦，是吧，啊，反正我再发一遍啊，这几位您赶紧把地址和电话悄悄话发给我、 啊、应该还有6位，还有6位， 还有6位没发的、 嗯、 我们只是截止到5:30，5:30过后您再不发的话就递补给其他朋友了、啊、 是的、哎、是的， 哎，这边大家都聊起来了，今天这话题轻松加惬意，哎，我突然感觉到啊，我昨天就很轻松和惬意， 怎么着、 昨天我休息一天没上班、 嗯、干嘛了、 睡了一个懒觉、 嗯、 感觉特别轻松和惬意， 嗯、 啊、然后躺在床上啊，一点点喝着这个水呀、啊、什么茶呀、啊、咖啡呀、啊、我都、嗯、 你床上放那么多水呀、啊、茶呀、啊、咖啡、 哎、还有这果粒橙，我是放一堆水， 嗯， 哎，我 不来点干货吗， 啊，也有什么那个瓜子毛嗑什么那个、核桃仁的，哎，我就要感受一种啊 每回就喝一点点那个水的感觉、 嗯、 就跟我平时的工作状态有一个巨大的反差，我认为就很轻松和惬意了。 哎，是的是的，说到轻松惬意啊，除了享受这个清静一刻休闲一刻之外呢，还可以去干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比如说虽然天气冷哈，但是在冷天里边我们去运动运动一下，让自己的身体热起来，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轻松惬意的感觉呢？ 哎，尤其是您出完汗之后了，绝对是轻松加惬意啊。 哎，是， 那汗流出去的不只是水分，还带走了很多身体当中的一些所谓的毒素吧，是吧、 哎、 排毒嘛，这流汗也是排毒的过程当中啊、 嗯、 你看 你到了冬天了哈，说到这个运动，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这一到冬天，尤其是这个气温急剧下降之后啊，很多朋友都惦记着说 哎呀天气终于冷了呀，我赶紧得去晒啊，这个后海去滑个冰啊， 哎呦， 哎，这个坐一个小冰车呀什么的哈，也得提醒大家了哈，现在呢这个冰呢还没有冻瓷实呢，您现在就上去滑玩就有点危险哈。 哎，是。 据说呢，目前什刹海大部分水域呢都已经结冰了，但是这个冰层呢薄而且脆，在冰面上行走啊玩啊都非常容易发生意外的。 哎， 也跟大家就是普及一下哈，当冰层厚度大于15厘米的时候，冰层承载力呢才能够满足成年人上冰，露天冰场的冰层也需要达到15厘米才能够对外开放。 哎， 冰面的承重能力用肉眼是没有办法去观测的。 哎呦， 冰面上玩呢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有关部门设置的标志和标语，为了自身安全呢、 哎、 就不要到那个没有开放的冰面上去玩。 哎，是啊，在冰上边确实如果能滑冰的话，哎，真的那种飞一般的感觉。 对对对，来个小燕飞什么的 啊是啊、 嗯、 尤其我每次看到花样滑冰比赛啊什么的，哎呀，我看这运动员，哎，这动作他这么轻松啊、 嗯、 又是羽生结弦又谁的，这 就是 啊，这一转转好几十圈在那儿， 好几十好几百圈 啊，对，这反正是数不清楚了、嗯、 对对对， 多么轻松和惬意的一项运动， 是 吧？是，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家在冰面上轻松惬意，那台下都是无数个圈无数个摔倒造就而成的。 哎，是，所以大家掂量好自己的体重啊， 对， 现在冰还没冻好呢 啊，就别出去滑那个野冰了，挺危险的，实在是憋的想去冰上驰骋一下，咱就去室内冰场。 哎，是、 嗯、 啊，或者您先在家里边把动作给练好了，先来像瑜伽的那种动作，哎，坚持一下这动作，我的造型摆怎么样？ 嗯、 是 的，是的。啊，南极还在那说呢，说确实有这样的人哈， 哎， 往这个湖面就去，就想去滑了，一展身手了。所以有些地方哈，公园管理处每天都会把冰砸碎， 没错， 提醒大家您别下去了。 哎，是，这边大家也都聊起今天轻松和惬意的主题，这是谁呀、啊？啊，晨曦看到了，说昨晚首钢队大比分拿下辽宁队就无比的轻松啊！ 哎， 啊，但比赛之前，辽宁队这四个队员不能上之前， 嗯， 大家就不会感觉这种轻松， 嗯， 啊、你想这个郭艾伦，哎呦，这要昨天要上场的话，各种突来突去的，是吧？首钢队还真难防。 林书豪肯定就不轻松了 啊！对呀、啊，再加上这个内线，昨天看打起来还挺着这个协议的，但是一旦韩德君在场上边了，哎呦，那吨位是吧？往里边拱来拱去的， 嗯嗯 啊，首钢队其实我觉得，也不要过于的乐观，收获信心的同时，继续把球队的这样的一些阵容捏合好， 是的， 战术非常的清晰啊！所以亚尼斯他确实是一个有东西的主教练啊！亚尼斯，你别看他头发少，但是真的很清楚， 人们都说嘛，这个聪明绝顶。 哎，另外一个是啊，他没有头发吧？有可能在长春，还是比较凉是吧？那天儿，长春-22度，脑袋上一凉，哎呀，突然清醒了，是吧？ 时刻保持冷静。 哎，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在场上他调分缕析，我觉得这一点也挺不错的啊。 啊，我觉得你这个醒提的也是非常的好，也是提醒首钢呢，咱们这场胜利呢也是有一些前提条件的。 哎， 啊，不要觉得赢了辽宁咱们就独步天下，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哈，有一些先决条件。如果说人家，阵容齐整的话，我们未必会是昨天晚上那个结果，还是冷静吧、 哎、 冷静看待输赢。辉泰也说国安打出现实水平就可以了，输赢咱都不用太上头。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也说了，认为辽宁队如果四大主力全上的话，双方的这个输赢的比例、 嗯、 他认为是5-5的。 嗯， 反正我觉得首钢队现在这个阵容厚度加上各个位置的这个球员的明星啊等等这个能力上边， 跟联盟的任何一个球队应该有掰手腕这个决心。 嗯 啊，你可以说比如说关键的这个点上不如辽宁或不如广东，但是啊，整体实力来讲，厚度上面来讲是可以拼一下的。 嗯， 这绝对是没问题的啊。 是的，另眼看世界说，躺在躺椅上喝着小茶听着小曲儿，摇着摇着就摇睡着了，那是再美不过的事儿了。 是， 再来点小阳光照在身上就更棒了啊，想想都美。 哎， 您这描绘的是一段午后的小场景 啊，关键是很重要一个什么呢，没事儿。 你说的太对了， 工作上也没什么事儿， 嗯， 心里也没什么闲事儿，就能够放松下来 了。是的，你说心里但凡有点事儿吧，你就会总惦记着想着， 哎， 哪怕我此时此刻吧，我不用着急去忙那个事儿，但那个事儿呢就还在心里边放着， 哎，没错， 哎，就催着你赶紧去完成， 是 让你一刻不得闲。 嗯，这边还有朋友，刚才谁呀，退役少校说啊，他的台历还没到呢。 嗯， 因为还有20本我还没邮呢，我准备明天邮，还差6位朋友，这不发的话我还是没法一块儿给他发出去，所以今天必须把这6位给找着。 嗯 啊，如果找不着的话那就递补一下吧。 是的，还有10分钟哈。 哎， 请我们刚刚康乐发的7位，现在应该是6位了。 6位， 对，6位朋友赶紧发吧。 哎，赶紧发，如果不发的话这好事就归别人了。 哎，嗯，奥斯卡说退休在家衣食无忧最惬意了。 哎呦， 嗯 啊，是，这真好啊，而且没有烦心事儿，就是心里边一定要静才行。 嗯， 别操那些闲心， 是的， 比啥都重要。 不， 总操心容易老啊。 对对对，或者找一些这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乐的去操心也可以，你别被迫的去操心。 哎， 那真是特别难受的一个事儿。 没错，达盖尔说了， 嗯， 周末早上睡到自然醒，没有工作需要回复，这包括短信什么微信啊也不看了。 嗯 啊，没准就调到静音了是吧。啊，躺床上就放开手机放歌。 嗯 啊，盯着天花板发呆。 嗯 啊，这也挺好的。 是的， 咱俩差不多 啊，发呆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儿哈。啊， 放空自我。 对，白雨霏霏说，哎，我们中年人啊轻松惬意的时间太少了。 哎呦，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你辛苦了。 哎，是，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您现在没有轻松惬意的时刻，我建议您随手准备点口香糖，泡泡糖之类的。 嗯， 很有用。 哎，或者还有些什么解压神器哈。 哎，对， 捏在手上玩的那种。 是啊，这一首口香糖送给各位吧。 嗯，好的， 感受一下这种清芬的轻松的氛围吧。 吹个泡泡，你还没到，真希望天突然下冰雹，救护车哇哇的赶到，我当街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翘翘，橘子味道，爱情上口香糖该吐掉。你喜欢东高西高高，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忘记你比爱 哎呦，口香糖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轻松和惬意啊。 嗯， 这是一首跟爱情有关的歌曲。 是的。 啊，那意思就是你不搭理我，我就把你当成口香糖一样吐掉得了。 吐掉 啊，是啊，反正这个味儿我基本都已经嚼得差不多少了， 也没味道了 啊。 是，而且你也不珍惜我呀，是吧。 嗯， 否则就算没味道了，我还念记着以前的好呢，是吧。 嗯，哎，不过也确实提醒大家哈，就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嘛，确实来自各方的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那怎么办呢？就像康乐刚刚介绍的，我们就尽可能的去找一些能让自己短暂放松的方法吧。 哎， 对自己好一点。 对呀。 啊这个儿媳妇说了，这是梁咏琪的歌曲，没错啊。马路口他说了，这2年由于疫情的关系，特别珍惜能出门现场看比赛的这个机会。 嗯，是的， 收拾行李的时候觉得特别的轻松和惬意。 对对对， 看完比赛回北京的时候，就感觉有点情绪化了。 怎么着， 您是去长春看的首钢的比赛吗？ 哎呦，那您太厉害了， 太幸福了 啊！这票怎么抢到的 啊？ 抢票教教我们吧。 西边老好说，今年我和家人去贵州旅游，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心情非常好，很惬意呀。 哎、没错，这边有朋友也提到了说。哎呀，这个地补的事儿是吧？那咱就决定了， 就决定地补了。 地补了， 嗯， 那就应该是0585FX 发了信息， 对， 另外的六位都作废啊。那我们这边一会儿就开始挑吧， 啊， 这边反正，之前已经挑了好几位了。我看今天结合着今天还来的朋友， 嗯， 我再挑六位啊， 嗯， 啊，你看这 不再等等了，不等， 别等了， 不 等 了， 不等了， 好吧， 哎。这边还有若曦，他说了，只要媳妇儿不在家， 我都没敢念这个， 怎么都惬意啊！估计你们要读了好多，听你们节目家里人是不是都要被拷问啊？等等，啊，怎么媳妇儿在家您就不轻松不惬意吗？ 肯定媳妇儿会叨叨他 啊！ 你这不干这个不干那个， 我跟您讲，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康乐乐想有人叨叨他， 是。 只能躺床上喝果粒橙， 我这喝点果粒橙，我自己跟自己叨叨也行。若曦真的有媳妇在家跟你，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唠唠叨叨的，天天没完没了这点破事儿啊！但是这也是一种爱的体现、啊。 是的，但凡有一天说真的哈，媳妇有一天不在家了，出去了， 哎， 会觉得，哎呀，我这今天我想想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舒服，我给你自己安排，啥也不安排，我就躺着。吃吃喝喝、 哎、还得找媳妇儿，到时候呢、 哎、 还打电话，哎，你今天怎么跟我说话不超过三句呀、 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啥意思？今天 天都黑了， 生我气了呀？ 做不做饭了？ 哎，是啊， 就得想了啊， 可不是吗、嗯、啊，等到那会儿的话您就不舒服了、啊、 哎，是， 你看 啊，还有7250说，我今天早上想来聊天聊天室听一下的， 哎呦、 啊、结果被电话吵醒了，9点多了 啊 啊， 是 没轻松惬意的听成， 是吧？ 那没事，那您这会儿轻松惬意的来听我们晚上5点到7点的节目呗。 啊，是，这边我们一会儿还给您介绍关于比赛的事儿啊，比赛事儿很多朋友都关心、 嗯， 一说一有比赛了，尤其是关心球队的比赛，自己就没有那么的轻松和惬意了。 关心则乱嘛、 啊，还是太在意结果了。 是的， 我跟您讲，别太在意这个结果什么的啊，这尤其看比赛啊。你一个欣赏的角度，你更高的一个维度去，先别在乎什么比不比分的， 嗯， 这比啥都重要，开心是第一位的呀。 哎哎，我说个题外话哈， 哎， 我发现你刚刚 呵呵 一说不等了不等了，哎，好多人都发了， 你看， 你说大家这都是拖延症的心态哈。 这个关键有的发了的，他不是这个名单里边的也不行，啊，说这个地补的， 嗯。 有的还寻求地补是吧？ 我看见了啊，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哎、 综合考量一下吧。哎，这边 Lion 他说了，辽宁队和首钢队真实对比，就像主教练颜值对比一下，说老雅和杨明之间才差了好几个方硕呢。 啊， 哎呦，这一提起颜值的对比， 各有各的帅吧？ 啊，是，啊，雅尼斯反正长得像过日子的人是吧？ 啊，杨明呢， 杨明也是过日子的人， 过他自己日子， 哎，是大家过日子方法不一样、嗯、 是的， 哎，你看这有意思，一对比起来，这个教练长得不同， 嗯， 啊，这个教练长得不同啊，跟球队的气质，你别说，有的 风格 还真有关系，有时候 是的，是的、 哎、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首钢都是属于那种踏踏实实型的 啊，或者都是比较的，雅尼斯这个长相，我觉得雅尼斯他年轻那会儿可能也是一个小帅哥， 嗯， 啊，可能这个头发呀，到雅尼斯中年之后了，有点稍微油腻了，以后你感觉还是颜值好像不是特别高。 咱们可以拿那个修图软件给他修一修， 哎， 就把这个人修上有头发，再修的瘦点，什么3D 修脸、 哎、 修一下。 是、 嗯， 哎，这边那个谁关老爷好几天没来了 啊，这会儿也发了吗？ 你要发了，我这还给你啊， 关 老爷赶紧 的，哎，是 的，赶紧的，要不然我们这个5点半了就关门了。 关老爷就是谦让，一直在那慎慎慎慎到最后，嗯 啊，赶紧的那个名单当中的发给我悄悄话，您的电话和地址啊， 哎 啊，否则5点半之后我们就要递补全新的其他的听众了啊。 嗯，宝姐姐这个得说一说，她说前些日子北京周末的大雪就出不了门，没事儿就在家做做手工、 哎、 轻松惬意，过年的窗花都做完了、 哎、 我一打开我以为那是她买的呢，你看看 真好， 这两只虎栩栩如生的。 这是自己剪的吗？ 剪的，自己剪的窗花。 这太手巧了， 宝姐姐您太厉害了，你这拿出去卖， 哎， 绝对能卖上好价钱。 这真是自己剪的吗？我咋不信呢？ 我见过那个手艺人剪的特别就是妙剪生花的。 哎呦， 嗯， 那太厉害了， 几剪子下去就是一只栩栩如生的虎。 哎，所以说有一个词叫什么，艺高人胆大呀。 是的， 人家水平高，就感觉我做这很轻松很惬意啊。 嗯， 闭着眼睛我还能把这个窗花剪好呢。 真是，咱们几剪子下去就剪成了一堆废纸。 哎， 宝姐姐几剪子下去就剪成了艺术品。 没错， 太厉害了 啊！所以不得不说呀，每个人的这个天赋擅长的领域是不一样的。 嗯嗯嗯。大家今天啊，跟我们聊一聊轻松和惬意的时刻。哎，说一说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也可以说一说您想象当中或者憧憬的轻松惬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没错， 嗯， 大家这边好多朋友发图的。大脚星叔叔发来一只小猫咪，在这是门缝里边，在往屋里边看的图， 嗯， 啊，这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嘛。你比如猫这个动物啊，我总觉得，哎，狗这动物给我感觉有的时候好像一惊一乍的， 忙忙叨叨，忙忙叨叨， 哎，是 吧？ 特别容易兴奋。 是的， 猫这动物它就不是，它好像什么时候都是，要怎么模特都愿意走猫步呢，是吧？ 信步的， 哎，很有自信的， 是的， 哎，走来走去的这种状态很惬意啊， 嗯， 是。 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当忙碌的时候啊，我们就想象一下自己化身为一只小猫咪， 波斯猫，哎， 胖橘也可以， 啊，都行 都行 啊加菲猫， 嗯， 机器猫也行， 机器猫，哎呦，我希望我有一个四度空间带。 哎哎，机器猫跟你有关系下吗？ 当然跟我有关系了，我旁边就坐一个呢。 啊，我这是我内心是个机器猫，我的意思跟你名字有关系 啊，哆啦 A 梦 啊，对，而且叫阿蒙， 阿蒙是的， 刚开始的这个名字它不叫那个， 对， 不叫哆啦 A 梦， 对，以前叫小叮当阿蒙， 阿蒙，对， 哦，哎呀， 然后里边 暴露咱俩年纪了， 还有大熊是吧？ 对， 啊，等等， 康夫 啊，对， 嗯， 华夫啊，不是 华夫， 康夫， 想吃的了啊， 哎，是， 嗯， 哎，好，这边关老爷发来了啊， 发了， 行，好嘞， 就等着您了， 那我们这边关门了， 嗯。 还有五位没发的，另外五位我们就是递补了， 嗯， 正好我们游戏规则啊，大家都给一个见证， 是的， 5:31还有五位朋友马上等一会儿给您来一个递补。今天晚高峰的5:00到7:00，夏梦康乐陪各位聊聊最近呢，您呢轻松和惬意的时刻是不是要到了呀？ 嗯， 哎呀，快发年终奖了吧，有的朋友， 哎呀， 这会儿是最紧张的时刻吧？ 能发多少呀？发了之后我要干嘛呀？ 哎，啊，或者说，我觉得有一个时刻是最轻松的，什么， 嗯， 啊，就宣布了，比如说，哎，某个人你获得了单位的年度先进，啊，已经这个发出来这个奖了，是吧？ 嗯， 就肯定是你的了。然后等待一些奖励的过程当中，那很轻松的一个状态， 是的， 哎，是吧？ 就我已经知道一个很好的消息了， 对 啊，心里也是踏实了 啊。是，比如说， 嗯， 考试。 出成绩，等着出成绩。 我这答案都已经对了，这两天考研嘛，有的朋友， 嗯， 答案都对完了。哎呀，我选择题全对了。 哎呦， 我就等着金榜题名那一刻。 哎，是的， 很轻松，很惬意。 嗯，特梅普说，悠闲吃喝的时候很轻松惬意啊。 哎呦， 哎，非常朴实的一个状态哈。 是，刚才说考研了，嗯，我看了考研，说今天题难不难？ 嗯。 你别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英语，英语我还真看了一下， 嗯， 好像有一个词给大家难住了，夏萌。 什么词儿啊？ 快递，英语作文里边提到快递了。 不是 delivery 吗？ 不是 delivery 啊！ 有朋友就像你这蒙圈了，有的 真的，啊， 我当时就蒙圈了，我以为这什么 EMS， 啊， 不是，这是邮政，啊，什么顺丰，什么各种通都不是，咋办啊？ 嗯， 我看到正确答案叫什么 expressage。Expressage 就是这个词儿给很多朋友难住了， 邮递快递不太一样啊， 哎，所以说这个作文的主题目您这单词如果都错了的话，那作文的分就可能不会特别高了。 哎呀，你别在这个时候，人刚考完你就说这， 啊， 人不都说嘛，考完试到知道分数之间这段时间就让我们心慌慌的轻松惬意着吧。 哎，我看也行。哎，等会儿咱们还有相关考研的资讯， 是的是的， 会介绍给各位啊， 一会儿来说。 哎，是，嗯，我们先进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夏萌康乐再给各位聊回来，今天说说近来您轻松和惬意的时刻呀。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冷场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呢，我们聊一聊最近轻松和惬意的时刻。 哎呦，首钢的球迷一看球队大比分赢了，领头羊了，好多朋友都轻松啊，又惬意的感觉了。 可能看比赛的过程啊，少了一些紧张，少了一些刺激，也觉得这比赛看的呢挺顺心的。 是的，咱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孙宝生老师。孙老师您好啊。 你好。 啊，孙老师，首钢队这个赢球啊，您是不是看完之后感觉对于球队的这个实力有更多的一个褒奖方面啊？这个因为孙老师好像对于首钢队之前尤其是第一阶段的表现不是特别的满意啊，但是赢了辽宁队您的看法有些许的改变吗？孙老师。 嗯，还没改变多少。 哎呦，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昨天虽然是大比分赢了领头羊辽宁队，但是呢辽宁队是一个不完整的辽宁队啊，又按现在这支辽宁队来讲，没有郭艾伦和韩德君就不是真正的辽宁队。哎，但是呢这个因为上次讲的就是说这次呢就是一双循环，双循环呢那你这赢一场就算赢一场是吧，你这个为你自己第二阶段的积分往前走啊一直到季后赛可能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是吧。所以从这个赢球来讲是吧，第二阶段来个开门红来讲，咱们还是要表示祝贺。这个通过这场比赛呢，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原来我昨天说五五开的原因呢，就是说当时想象着有可能这个郭艾伦呀、韩德君呀、包括张镇麟都要上场。哎，但是因为考虑到他们这个隔离的时间比较长，回队呢就是没有什么时间了，那么所以辽宁的这个杨明呢就什么人练了就打这些人了。 哎， 所以呢就说这场比赛呢还不是真正和领头羊的这种试金石，但是呢从这场比赛来看呢，我们就是首钢队还是有收获。第一呢，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林书豪和吉普森。那么应该说林书豪这第一场的表现初次亮相，阔别一年之后呢，我觉得状态还算不错，还可以是吧，那个得分呐、助攻啊什么的都有表现，当然前半场打得不太好，下半场不错。那么他通过比赛呢，就是我们看出这个林书豪呢个人在找两个感觉。一个感觉呢就是自己的感觉是吧，自己这个封闭的这种个自己的跟队训练和这比赛毕竟是两回事，而且是第一次有1000多名观众的情况下，就找个人的感觉是吧，对比赛的这种认识啊、激烈程度啊、这个体力的分配啊等等。 二呢就是找和队友之间的感觉。尽管以前打过呢，毕竟一年多没在一起打了，而且阵容呢就是咱们又增加了双塔，哎，他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找这个和这个队友的这种默契点，特别是哎怎么利用双高，双高怎么又来为自己所利用，所以我觉得再找两个感觉。那么吉普森呢，我觉得也差不多，虽然上赛季他打了吧，是吧，但是我觉得也要找和队友之间的这种比赛当中的感觉，就是一种化学反应默契。那么从这一点来讲，就尽管辽宁队是一个不完整的辽宁队，少了三个国手的辽宁队啊，实力大打折扣的辽宁队，但是哎还是产生了一些变化和反应，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那么虽然我们最后是99分，当然我想第三节结束是80分，我觉得第四节就应该能够打到过100分了，因为守门员一般过100分是不是不多， 嗯， 哎，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能超过100分，但是呢没有，而且这一节单节比分是19-22，咱们还输了3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一个我们领先了，有一点放松是我认为，二一个就是什么，有一段时间辽宁队一看盯人不行啊，因为对方年轻比较多，这个欠缺比赛经验，所以有时候犯规啊漏人啊比较多，失误也多，哎，所以后来他们改了一段联防。那改了一段联防之后呢，我们反应的不是那么快啊，进攻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这跟你上年轻队员不上年轻队员没有太大区别，是吧，就是说你这个应变能力还是稍微什么，喊一声是吧， 哎， 咱们在守联防了是吧，甭管是方硕也好，是这个林书豪也好，还是刘晓宇，喊一声大家伙哎马上就能够及时的来调整过来。那么这四节比分你看越打越少，29分28分23分19分，哎，就是我们还是存在的这种专注度啊从始终保持的啊。那么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得比较放松啊，篮板啊助攻啊投篮命中率啊失误啊抢断都是比对手强，所以你赢这20多分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么这里边我就想特别强调一下， 嗯， 看出一个他们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林书豪通过这一场比赛我们就看出什么呢，就是林书豪是继马布里之后啊，是目前最适合北京队的一个核心。为什么这么讲呢，现在北京队其实当打的球员都算得上是老将了，是吧，都是接近30或者30冒头，那么这些人打的就是打的经验，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节奏，是吧，我控制节奏，你愿意打快我不给你打快，我就想方设法的把你带到我的节奏里边来，从这方面来讲，就是整个球队的体系为什么好融合呢，那本身是华裔不说，是吧，就说这个年龄上经验上，是吧，打这些比赛的这种经历上也都差不多，所以他适合啊，自己有能得分把控节奏还是不错，虽然有失误啊，但是应该说包括吉普森初次亮相还都是基本上可以啊，但是不能打更高的分，为什么呢，因为对手不是就目前的这支就昨天跟你打的这个辽宁队不是一个水平线上辽宁队， 嗯， 是吧，也没显出他们实力强多少， 没错， 嗯， 这个确实啊，因为辽宁队少了四大主力之后了，就相当于什么呢，首钢队的主力打辽宁的替补，然后呢首钢队的替补打辽宁队的饮水机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差别了，所以这个比赛确实大比分赢这是正常的一件事儿啊。另外刚才苏老师您提到的这个林书豪表现，我认为您点评的非常的到位啊，就是书豪在这个整体串联上边别说他真的是很到位，另外防守上边啊，包括后来这个三分球看他这个也投了一些这个超远的三分也进了啊，苏老师您觉得呢，在未来的这个首钢队的主力的这个后卫的位置上，是不是林书豪肯定是100%第一的这样的选择呀？ 我觉得像咱们昨天连线的时候，就是猜这个主力阵容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哎，我说应该是让这林书豪、吉普森就先打了， 哎，为什么不是那个刘晓宇？为什么呢？因为练了这一段时间了，是吧？这个需要去的，更何况对的是一个啊，这个强队，所以我觉得这个上呢，就是说，就有目的、有针对性的。那么现在来看呢，包括咱们回忆他曾经打那个赛季，是吧？确实是我刚才不是讲，就是最适合守恒队的一个核心。那么以前呢，在那个打的那个赛季呢，咱们像北京篮球的这个，算咱们的怎么说呢，就是开拓者吧。这个程世春程老爷子也讲过，他说林书豪这个球打的节奏非常清楚、鲜明，是吧？该攻攻，该传传，是吧？该快快，该慢慢。所以我讲的正好呢，就不你再一考虑，北京队的这个主打队员。是吧？刘晓宇也好，方硕也好，小川也好，朱熹也好，哎，都是属于30岁上下的，那玩的就是经验，就是节奏，是吧？就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来讲，是咱们守恒队第二阶段能够争取赢更多场比赛的一个有利的优势吧，是吧？那么不足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些伤病啊和体能啊，面临这些考验，那就看一自己去怎么去在场上去分配自己的体能啊，避免受伤。二一个就是亚尼斯怎么在排兵布阵上更细致一些，就更衔接的更好一点。比如林世豪下去了，咱这个把控节奏的是谁，是吧？该应该怎么打，是吧？又把这个守恒队的这个风格啊，或者是这种节奏，从始至终啊，哎，非常鲜明的体现出来。这个老同志啊，这个老将打球就是避免什么？避免失误啊！你失误一多，对方抓住你一打反击，有可能帮忙拉几个抽屉，咱们可能体能都跟不上了，是吧？你看咱们这场球有一段时间就跟他们那年轻打一阵混战来，你快我也快，是吧？混战，这辽宁队是打混战的内行，咱们不行，是吧？就得一板一眼的去打。所以我觉得这个林书豪将来也是身兼重任，那么现在就是说希望他个人的感觉和队友之间的感觉尽快的找到，同时呢体能呢分配的更好。昨天你像这个球吧，他还4次犯规，那么就是说有的他就是故意犯了啊，就是说这球我就犯了，哎，但是你像这样的比赛你都4犯，是吧？轻松的比赛，包括基普森打时间没有他长，3犯。那犯规上来讲还是控制，有的时候的犯规就是体能造成的，是吧？体能不足啊，或是怎么着的啊，短时间的一下跟不上去啊，所以这些方面还是要注意。因为昨天这场比赛呢，虽然就是我们打的比较就应该说就顺风顺水吧，是吧？像这种比赛当中呢，就看出来他们这个对抗能力啊，还是需要去不断的去通过比赛去增强它， 是吧？是，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孙宝成老师。孙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嘞， 再见。 再见。 好，大脚人叔叔他说了，首钢有了林书豪这么稳的控制，这么好的一个组织，应该搭配一位侵略性更强的外援啊。他说吉布森还差点儿，看看布朗咋样吧。 我在朝阳说喝点小酒看场球赛，要赢了，说的是晚间国安和广州队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是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的， 没错。 也希望大家呢也多多喝，给北京国安加油助威。 是，咱们有转播这场。 是的，是的。 FX 说康乐是你转播吗？是王毅来转播呀。 那说起轻松和惬意的时刻呢，这个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西爸和风爸呢就说，每天下班回家进门，两个女儿夹道欢迎，还有地拖鞋拿衣服的那个时刻，就是轻松惬意的时刻。 哎，是 西爸和风爸您赤裸裸的在炫耀啊。 哎呦，是太惬意了。 是的，是的。 哎呀，这真是让人感觉到 两个小棉袄。 是啊，不捂得慌吗？热不？ 捂得他也高兴。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Sion Boy 他说了，听我们节目了解各种动态的时候，非常的惬意和轻松。去喜欢的烤串店喝一杯，再看看首钢国安队的比赛，如果赢球的话，那肯定是更加的轻松和惬意了，是吧？ 是的。 你看， 晨曦说今天晚上看国安比赛啊，放松心态，享受比赛的过程，希望国安踢出永争第一的气势来，加油。 哎，是。 哎呦，大家怎么现在心态都这么好啊？ 啊， 这么稳啊？ 都放轻松了 啊， 放惬意了。 是的， 确实，争冠无望，保级无忧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四大皆空啊什么的。 嗯， 好像很多，球队每年都愿意用这个词儿来形容。 对 啊，比如说，曼联啊，谁谁谁，哎，今年又是几大皆空了。 嗯， 啊，球迷也可以放松一下了。否则你说每回都咬到最后一轮，结果还未定呢，球迷就是跟着悬着心呢，咋办啊？这主队我也不能不关心，是吧？ 就是也累呀，一年到头的哈。 哎，你看啊，包括我看有些考研的朋友，还没考完呢，就已经轻松加惬意了。 哎呦，怎么着？ 有些人，你猜怎么着？他 还没考完就轻松惬意， 哎，刚到考场看一下， 哪来的勇气 啊？就不考了 啊？为什么呀？ 啊，就是就感觉自己就考不上了，也没怎么复习。 嗨， 哎，是，咱给各位介绍介绍考研的事儿吧。 躺平吧。 哎，是的，这个是今天应该是考研全部都结束了，所有 的 科目。 嗯， 啊，有些人考研这个历程呢，感觉很丰富啊。哎呀，把会的都给打好了。 嗯， 但是有些朋友。好像是更加轻松一点儿， 嗯， 是像我刚才讲的，一到考场，有的就是哎呦胆怯了，反正也考不上，我就不考了得了。 嗯， 有回去的，我看到有这样的人， 啊，都准备那么长时间了，回去。 哎，还有的是，比如说做了核酸检测，忘带了的， 哎呀， 结果也不考了， 太遗憾了，太遗憾。 有些时间记错的，那根本无法参加了。 这么重要的考试，您时间记错，您还能干点？哎， 你看，这都是 大家说一说 热搜上边的事儿啊。 嗯。这个考研呢，从昨天上午开始，那今年全国一共有457万考生报考，在咱北京参加考研的考生就达到了154万人。因为根据这个疫情防控的要求，所有的考生从12月11号开始就每天都进行这个体温监测记录和健康状况的监测，如实填写，并在考试当天呢和准考证、身份证以及绿色健康码一块提供给工作人员和监考老师进行查验。而这个今年考研第一天结束的是政治和英语两门考试，有一些人的这个考研历程啊，在第一天也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没有去做核酸检测，所以无法进入考场。有的人呢做了没带，有的人就像刚刚康乐乐说的，干脆就记错时间了。 你看， 哎呀，你说，不得不说哈，457万考研大军里边有不少人还这个战役还没打响就已经结束了。 你看 啊。这个有一名考生就说，11月底他看文件的时候，当时还没有什么核酸检测的要求 啊， 压根儿也没在意。 哎呦， 哎，结果到12月份了，这个情况有变了哈，需要去进行核酸检测了。他呢也没在意到这些相关要求，没做核酸， 那能行吗？ 到了考场才知道，哎，而且不光是他这样，好几位都是这样的。 哎，是， 啊， 你看 这个也就算了，还有那个做了忘带了，这 哎 呦，一气之下干脆弃考。 哎，我觉得啊，如果说这个朋友他没怎么复习，他可能能想通一些，说哎呀， 嗯， 反正这个考也就是参与参与， 反正我也没努力，算了。 但如果说那位朋友是准备了一整年，特别努力，而且特有信心，那多么遗憾的一件事儿！ 那换了我，我可能就在考场门口哭了吧。 哎呀，是，反正这， 哭一天， 好不容易感觉要快要上岸了，结果说哎呀，还得去再到河里再游一年， 是的， 才有机会上岸呢。 对呀，所以，哎，真的，这个考试啊，它是一个考验你综合能力的一件事情。 哎， 不光是考验你说你这个会做多少题，也考验你其他你保障自己的能力。 没错， 哎，你生活的能力等等吧。 哎，是， 嗯， 所谓的99/81难，就差最后那一哆嗦了。 哎， 没哆嗦好， 很可惜呀， 啊。啊，就好像是《西游记》里边的最后一难，不都得是？哎，好像他打怪升级完事儿了， 哎， 连这个到西天真经都取来了，最后还一折腾， 嗯， 啊，应该是那个大海龟 给翻了， 驮他们嘛，是吧？ 嗯， 然后说问唐僧啊，长老，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让你问那佛祖那事儿？唐僧一想，哎呀，忘了， 支支吾吾，支支吾吾，没人记得这事儿，哎， 忘了。本来轻松惬意的一个场面，很温馨场面，咔，翻河里去了。你看， 哎，你别说哈，这个考试场上哈，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你说这个，根据一些统计显示哈， 哎， 今年考研弃考的 学生人数就达到了10%，而且据说呢，一个考场30名学生，第一天就有13个人没有来。 哎呦， 哎呀，想想看， 这是 可惜呀、 啊！啊，其中肯定有忘的，啊，有到现场之前的就后悔的， 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啊，还有这各种各样的知道自己考不上的， 算了，就不去了啊。 哎，是，总之。期待大家考研的朋友都能有好的成绩呀、啊！ 嗯，是。 哎，这边 说到考研，也说一说这个丁宁吧。丁宁现在虽然已经没有考研的这些烦恼压力了哈、 哎， 但是呢，他也有他的一些使命在身呢。 哎呦， 今天的消息显示呢，北京大学昨天通过微信公众号公布了北大2021学生年度人物名单。这份名单当中，丁宁就榜上有名。 哎、 名单一共有10名优秀学生代表，所有获奖的学生都是经过院系推荐、师生投票、答辩分享等多轮次严格筛选产生的。那体育教研部2021级硕士研究生丁宁呢，也在名单当中。年度人物当中呢，有奥运冠军、全能学霸、青年医者、燕园设计师、志愿先锋、相声达人，都是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哈。那丁宁在其中呢，就显得非常非常的耀眼了啊！ 哎、 这个奥运冠军 是啊，当然了，有朋友说了，哎呀，奥运冠军去读书了，是不是就变得很轻松的一个状态？ 肯定不会轻松的哈， 是，那是在另外的一个领域开拓的过程当中，而且我觉得是完全一张白纸的状态。到全新的一个领域去开拓，那比如说有一天突然让康乐说，康乐你要是能不能研究研究航天科技啊、 嗯、 哎呦，那我这 肯定，你说你可怎么办呀， 咋办，我这 抓耳挠腮也没用， 高数都没咋学明白的人， 要就 是吧， 不去了 啊，我还是甚至我还恐高的人、 嗯、 是吧，等等等等的，想说这意思啊，就是所谓的如同这个丁宁这事儿，隔行如隔山啊！大家别把人家想的那么的轻松啊， 嗯、 都不容易。你看这边，哎呀，还有朋友说了，这李磊去踢球是不是也挺轻松的一个事儿啊？ 肯定也不轻松啊！我今天还看一条消息呢，说他这个机票都没买返程的， 你看， 先来买了一个去程的单程机票，也就是说呢、 哎， 他没有打算短时间之内就回来。 是， 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表示呢，说这个去国外看一看啊，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心愿，一个想法。在中超踢了这么多年球，说白了哈，该挣的钱呢，多少也都挣到了。 没错。 那接下来就是实现自己目标、实现自己心愿的时刻了，所以选择去国外看一看。哪怕这个联赛呢，很可能大家并不太知道，并不太知晓，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呢，也是锻炼、开眼界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没错。我们今天话题说一说。什么时候让你感觉到轻松和惬意，来分享分享啊？我觉得有一个时刻，就是一个人啊，如果他做啥事儿，就不是为了钱去做的， 嗯， 他就会感觉到一种轻松。比如说李磊这事儿，我不是奔钱去的，我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长见识， 嗯， 那我觉得他会很轻松的一种心态啊。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上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等等，但是他，我认为心态它是一种非常享受惬意的感觉、 啊、嗯，时光雕刻这位朋友就说，有的时候啊，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看国家大剧院和还有一些音乐艺术方面的直播，就非常的享受，视听盛宴哈。 哎，是啊、这边我们台历递补的事儿， 嗯， 现在还有3位递补的名额啊，一会儿马上给您发出来。各位，一段片头广告之后，我们再聊回来呀、啊。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拥抱 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这一，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

是啊， 孙东林说，周末和家里人逛街，去公园享受大自然风景，轻轻松松的，非常惬意幸福。 哎呦，真好啊！没事儿，多去祖国大好河山啊！等着疫情过去之后了，是吧？咱们好好轻松惬意一番。 嗯， 尤其我觉得什么最轻松惬意呢？划船。 嗯，让我们荡起双桨 啊！或者不划船的话，您乘船出海也行。 出海 大点，大点的船。 我该举小了 啊！是，然后看着这个 双桨呢 啊，波浪啊，这个波涛。嗯啊，一波不平，一波又起， 哎， 仿佛人生的这种状态一样，哎， 是的，是的， 都人生都是有个起起伏伏的，然后看到了大自然如此这盛景之后了，就感觉哎呀，自己心里那点小事算啥呀？ 对对对对对， 我一下就放松下来了。 大海航行靠舵手， 哎呦， 是北三说了啊。 啊，这北三儿、 啊、 这都带歌的是吧？ 对呀、啊，你刚刚就是说、啊、说我格局小了，就还手摇船，别在这个北海公园滑了， 哎呦， 出海， 哎呦呦呦呦，是这海可是大呀，是吧？大海 啊 啊，这边还有朋友都关注到，哎，我这链子是吧？视频里看到的，又把这链子戴上了，我不是希望大家能轻松一点吗？ 嗯， 啊，我戴上链子了，大家就感觉到说。康乐这边应该挺沉的是吧？哎，看到我 这 边挺沉的， 颈椎都不太好吧？ 我这练的没事啊。大家看到我这挺沉的，戴个大链子，各位就感觉轻松了。哎，有时候人就在于什么对比也很重要，是吧？ 嗯、 经常看一些有意思的事儿，看看笑话什么的，大家就感觉生活是非常的轻松了。 哎，是，那也希望呢，大家每天都有一些轻松惬意的时刻哈，不用一整天都轻松惬意，但是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繁忙的生活当中呢，您给自己找一个那么一小点轻松愉悦的时光送给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哎呦，你看、嗯、这也是新朋友诸葛亮。 哦， 哎呦，这歌好哈，说年底了，哪有那么轻松啊？考核等着你呢。嗯、 哎呦， 是， 真的是这样 啊！ 一下就说到了一件，哎呀，沉重的事情。 KPI 考核是吧？ 嗯， 啊，各个单位的考核的一个指标不一样。 但是到了年底都会非常的忙。 哎，是、嗯、啊，有一个重要的考核什么，就是点赞大力支持这个， 哎、 咱得说一说。 咱这也搞这一套啊！ 我们每天都得考核这个啊，今天。暂时排名第一的是1908，第二永远儿媳妇，第三9489，第四飞宇，第五宇智波佐助，第六1717，第七0585，第八7117，第九4178，第十特梅普，第十一语文数学，第十二 Becky 阿赵，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呀。 嗯，是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些资讯吧。冬奥会马上就要来了，也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呢，大家都能够有轻松惬意的时光去享受冰雪盛宴。 哎呦， 今天上午北京冬奥会就举办了倒计时40天活动，这一天哈，中国的55位世界冠军也集合在一块儿，向世界运动员发出双奥之约，而我们北京见 MV 也重磅首发，重温经典旋律，北京欢迎你。我们北京见这支 MV 的阵容是无比的强大，其中有刘璇、邓亚萍、田亮、陈露、杨倩、全红婵、叶乔波、孙一文、李丽娜、李文文等等55位世界冠军都出镜了，而北京欢迎你这一句歌词更是撩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是啊，每次听起北京欢迎你这歌的时候，我就能够回想起12年前、北京夏季奥运会那会儿的那种感觉呀、 是的， 哎呀，那会儿我还是一个嘎嘎新的纯小伙 啊，嗨， 现在也很单纯啊，现在这个纯洁的劲儿还没有变啊，也是很纯的啊。 是的，是的，那会儿你还小。 哎，是，这边你看，我们也关注到了，哎，好多文体明星都参加这个倒计时活动了呀。 啊、对对对，因为还有这个在今天哈，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示范活动呢，也在北京石景山区冬奥社区文化广场举行。那运动员代表呢，有武大靖、任子威，还有隋文静、韩聪组合、杨倩、管晨晨。而在这个文艺界代表呢，也有像这个顶流哈，王一博、黄子韬、马伯骞、朱亚文、夏雨、都参加了活动、他们参与这个歌咏活动，也和大家群众们一块唱了《我和我的祖国》。 哎，是啊，当然还有一个 MV， 这是我们北京见。 嗯， 这事儿也挺好的。 嗯，就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有很多明星都参加的啊，这个 MV 的阵容无比的强大。 没错、这个 MV 啊等等这些。歌曲影视的手段其实对于宣传奥运会这个主题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啊。 嗯， 包括前一段我们总放着一起向未来，大家学会那歌了吗？ 一 哎，对啊，好多朋友都说，哎呀，唱的真好啊，这个千玺， 嗯， 易烊千玺弟弟是吧？ 四字弟弟 啊，对啊。 是的，那么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呢，在倒计时40天之际啊，也是举办了很多多种多样的文艺活动。看一看这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还有40天就大年初四了哈， 可不是 过节放假在家，相信很多朋友呢，这个虽然可能要忙于说拜访亲戚呀、这个。各种各样的春节活动吧， 走亲访友的少不了， 心是非常轻松愉悦的， 没错。 嗯 啊，当然提醒各位啊，这几天，哎呀，随着寒潮的到来，这又得下雪了呀。 啊，不是说明后两天就升温了吗？ 好像不是，好像又来假动作了这回。 哦， 你看 虚晃一下哈。 哎，是，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就尤其过年左右啊，都得下点雪。那个氛围特别的好， 嗯， 你看2021年最后一轮压轴的寒潮继续的向南移动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25号晚上8点的这个报告，浙江、江西、湖南南部还有广西东北部等地也是较前一天的晚上8点气温下降了6到8度啊，浙江南部的降温是10到12度，所以全国范围内基本都是一个速冻的模式啊。 嗯，是的，所以提醒大家，未来一段时间呢，这个防寒保暖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工程。 哎，没错啊。当然，在热搜当中，有朋友也是看到了说，好多南方的朋友就说：“哎呀，东北到底能这个冷到什么程度啊？”有的朋友不信。怎么让人信呢？ 哎，我就特别好奇啊，真的有那个泼水成冰吗？ 真有， 真有啊！ 哎、 我看见很多人拍那个视频都很好看，就往空中那么洒水， 哎， 瞬间就结成了这个冰晶。 而且我小时候我记得，我舅家养狗，-30度也得出去遛狗 啊。是的，那肯定啊。 结果那狗出去干啥呢？除了溜达，很重要的，它不得小便啊，小狗狗，就是滴水成冰。真的，我亲眼见过。哎，是、 那你们会给狗狗穿鞋吗？ 是那会儿还没那么讲究呢。 好， 是 因为现在很冷嘛，我看很多这个爱狗人士啊都会给小狗穿上鞋， 哎， 防冻脚。 是一般还有给这狗织毛衣的呢。 是的是的， 可亲了。 得穿衣服，得穿鞋、 有的直接管狗就叫儿子闺女。 是的， 是。哎，我们家儿子怎么样啊，我们家儿子是可好了， 电梯里边听了半天啊，原来是他们家的小狗狗 啊。是啊，对。然后我这上回上电梯就赶上一回这事儿，电梯里基本上快挤满人了啊，一个大妈上来了说，哎呀，你再往里挤挤，给我儿子弄点地儿。然后我们心想了，肯定挤不下一个人了，结果隔2秒一看，他儿子进来了，是一个吉娃吉娃娃。 哎呦， 可小了。 那这个地儿好疼哈。 哎，是啊，这边还有朋友说了，这个得的台历还没有收到啊，因为还有20本还没邮寄呢。这边我们刚才递补来递补去，还有2个名额递补啊，我再发一下这2名额。这俩朋友啊，如果您还不发的话，我再递补其他朋友了啊。 嗯， 哎，这边大家别着急。 哎，白羽飞飞说，这个小动物身上有自备小棉袄，这但是到了冬天也都不管用。 哎，对， 因为太冷了外边。 是、 嗯、 尤其有一些狗是非常怕冷的，很金贵的一些狗，比如说法斗应该是最怕冷的一个狗。 嗯，可能身上的这个 毛少， 毛发要少一些。 哎，毛少，而且它嘴大，那法斗、而且它这个呼吸上边就是那种狗，它肯定本来就喜欢的张个大嘴呼气儿。 嗯， 冬天时候也非常怕冷的一种狗。 嗯，啊、哦，这个泼水成冰是要用热水洒的呀？ 哎，是， 我还不太了解呢。 哎， 反正我就看那个照片非常漂亮。 没错、啊，它是突然一下是那个气温的一个反差， 对对对， 造成的一个结果。 嗯， 哎， 还有朋友变局说这个旅游特别的好，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不太好出游了，有些遗憾。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出去玩，多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开启轻松惬意的生活和旅行。 哎、没错啊、这边退役少校说，听我们节目感觉的非常的开心，是一种轻松惬意的状态啊。是、这是我们节目想给各位达到的一种效果。 嗯。 荣成斋说了，哎呀，分享近来轻松惬意的时刻。他说 有点独辟蹊径。 哎呦，怎么着了？ 哪有轻松的事儿啊？啊，他说就没有什么轻松的事儿了。 嗯嗯， 你看， 哎，你要是这么想，也确实是哈。生活当中，你说工作也不轻松，生活也不轻松， 哎、 带娃也不轻松， 是 这个照顾老人更加的不轻松。 没错呀，嗯、所谓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是的， 终日奔波苦，一刻 不 得闲啊，确实不轻松。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忙里偷闲， 哎， 哪怕只是个一刻半刻的时间， 对呀、 啊， 而且 放松一下， 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心态的感觉， 嗯、 就像是我认为最忙碌的是谁呀、啊？啊，都忙碌， 都忙。 我捡一个职业来说， 各行各 业，我捡一个职业啊，比如说快递小哥忙不忙？哎呀，忙忙叨叨的， 嗯， 就赶那个时间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有快递小哥在听我节目的时候，想说一句啊，让自己的心里边是一种很惬意的感觉。比如说你做什么工作，你是很快乐的状态，就算你再忙，你的心里边也是轻松的一种感觉。比如说我突然想起了某火锅店，就特有名的， 嗯， 是也是跟海有关的， 老 哎都知道那个、 嗯、 哎，我就发现了，哎，去过好几家他们家店，都是连锁的，哎，他这个服务员怎么都是一个很快乐的状态啊，可能是一种企业文化、 嗯、 另外我觉得就是人家工作当中是有一种快乐存在，不管多忙碌也是一个惬意的事儿啊。 哎，所以说来说去哈，看来还是要看心态。 哎，是、 嗯、心态好了，轻松了，或者愿意想要向往轻松的话，那总归能够在繁忙的工作生活当中找到那一刻半刻忙里偷闲的时光。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也说了，去晒晒太阳啊，绣绣花， 哎呦， 追剧啊、喝茶，而且他说是编这么，你一下干好几个事儿啊、 嗯、 啊，在家听我们节目啊，这朋友变局应该是很聪明啊， 嗯， 啊，你有九孔玲珑之心呐、啊，都能干明白这事儿，说得多轻松和惬意啊，啊，还是所谓的无事一身轻，这个很重要。另外，心里边没有一些烂糟糟的事儿，比啥都强啊。 嗯。还有小小强说本周六凌晨2点完成了一个文档哈，而且也发出去了，顿感轻松啊。 哎呦， 是的是的，特别理解你当时那个轻松的心情哈， 是 一下这所有肩头的担子都撤掉了。哎呀， 而且 我终于完成了 啊。是发邮件是吧？ 啊，对，应该是发邮件吧、哎、 但我觉得还得有一个事儿让您100%心里妥了，觉得这事儿就是你发邮件那边给你自动回复一个已收到， 已收到。 对，哎，否则我总有这个问题。 嗯、 我一发过去吧，明明都已经哎都打对号了，我就总觉得不踏实。 嗯， 我再查一查。 是的，哎，所以现在很多人吧，这个他发文件哈，都是多管齐下。 哎，没错， 邮箱发一份，微信发一份，可能就是其他的方法再去发一份， 是 多管齐下，得确保对方得收到啊。 没错， 嗯， 这边也是，我们发这个台历也是，很多朋友都已经收到了，还没收到的朋友别着急，明天给您一块来邮啊。 是的，而且我们找的也是非常靠谱的这个中国邮政啊。 哎，没错， 甭管您在哪，一定收得到。 哎，是，然后这边呢还有两位朋友没有递补成功的。最终我这边再权衡一下啊，这是静好说是我吗？是您，赶紧发吧。还有一个谁，我看小球王吧，递补给您了这个名额。我看两位都在非常热乎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啊， 嗯， 我给您带来更多的温暖啊。 是的， 就这两位递补，静好和小球王，赶紧悄悄话发给我您的电话和地址啊。 嗯嗯嗯。还有狮子说，上周孩子老师公开课用的这个 PPT 是我和孩子一块儿给攒出来的。 哎呦， 这两天孩子嘚瑟极了， 你看， 哎呀，这个成就感哈，特别能够理解，想象得到啊。 是， 这小朋友能够为老师、为班上、为班级做点贡献哈，那脸上极有光啊。 哎，成为老师的好帮手了， 嗯，左膀右臂。 对呀，啊，在班里边这个地位就刷刷的提升了， 嗯， 是吧？ 嗯。来了一位新朋友叫雨后彩虹，他说今儿是头一次进入咱们节目的聊天室。 哎呦， 那就请您留下来留下来。 是啊，头一次来，我们给这新朋友鼓鼓掌 啊， 欢迎您经常来我们节目当中， 热烈欢迎。 哎，是我们这节目最近可招人稀罕了。 哎呀， 我给各位， 还是因为有康乐乐大金链子小手表 啊，还有夏萌的高颜值的这个，主要是看你的还是啊。我给各位透露一个秘密啊，最近我们在各种数据上边， 嗯 啊，都是网上升的挺猛的呀，各位。 挺猛。 哎，是，具体这个数字我不透露了。 嗯， 啊，当然都是有赖于各位的一个大力支持。 哎，还有彭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了一个他觉得轻松惬意的时刻，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啊， 哎， 有些看到这种看不懂的地方，就看一看这个影评啊、剧透啊，来补补课。哎，我特别能够理解，有的时候经常看一些烧脑的电影啊， 哎， 有时候觉得，哎，我就看到前面内容我也记不住了，后边怎么发展我也没太明白，哎，就拿出很多 app 都会有这些功能嘛，对吧？ 是， 哎，什么豆瓣啊这那的， 哎， 看看，哎呀，明白了这个故事的走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最后大 boss 是谁是谁？ 哎，是 冯这位朋友，哎呀，我们特别理解。 啊，那我跟您不太一样。 嗯，你不喜欢剧透， 我愿意自己探索 啊。就有的时候，你真的就啊，你原来编剧是这层含义啊。 哎， 嗯， 而且我愿意什么呢？最好你别不用给我提供线索， 嗯， 越烧脑越好。我把它当成一个锻炼自己脑细胞的一个活动 啊。 我一点点找到，然后特别有成就感。 那你应该特别喜欢诺兰的电影吧？ 非常喜欢， 嗯， 什么《星际穿越》啊，又是好多我都很喜欢啊，因为他的这个电影，一个是高科技。再有跟未来相关，另外一个什么就是好多这个概念呀，好像它在未来就会实现那种感觉似的， 嗯， 你比如说元宇宙啊，其实在它电影里边都有这种提前的一个所谓的先知之明啊，叫什么， 嗯， 是吧，先见之明的啊，经常看这种电影挺好的。当然我看有的朋友也说了啊，就愿意看什么呢，比如说四五分钟那个小短片夏梦 啊，几分钟带你看完一部电影那种， 有人特别爱看这个 啊， 一天能看完好几十部电影， 有点快餐文化哈。当然我也能够理解， 哎， 嗯， 没错啊，大家喜欢不一样， 各有各的魅力吧。您花九十分钟看一部电影，俩小时看一部电影，和花五分钟看一个这个几分钟看一部电影这种集锦哈，各有各的魅力。 哎，是，这边好多新朋友也来了，看到我们的视频当中，没错。我们晚高峰的5点到7点不只有广播端的直播，同样在我们的融媒体端听听 FM 当中高清的视频，另外还有微博微信都开通了，您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嗯， 这边还有朋友说啊，麻烦邮寄到我家里吧，没关系，您把地址发给我，肯定能够邮到的啊。电话您可别忘了，啊， 电话地址是最重要的。 哎，是，这边还有两位朋友啊，我最新递补的小球王还有静好，赶紧把这个地址和电话悄悄话给我啊，否则的话您不赶紧发，我下一时段又递补别人了。 哎，是， 哎， 枪哥还说啊，你们发邮政我就放心了啊，邮政那个快递员老桑啊是我的朋友。 哎呦，啊，另外快递员都挺负责任的啊， 嗯嗯嗯， 保证丢不了，各位等一等，还有20本，明天我一块儿在邮政都给各位给邮出去啊。 嗯， 当然咱们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2个小时聊聊近来轻松和惬意的时刻啊，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非常轻松惬意的， 嗯， 就是经常得观察一些动物， 嗯， 一些小动物的时候好像就给我带来很轻松惬意的时刻， 就比如说我跟我们家猫在一块的时候， 哎， 我就看它跟那儿这个耍赖撒泼的时候，哎，特别有意思， 没错， 嗯， 啊，或者说啊，我看一些小动物啊，比如说飞鸟飞来飞去的， 嗯， 或者夏天有这个蝉，我观察它这个叫声啊，听它这个啊一些动静的时候，好像也能够总结出一些人生的哲理来。就像这首歌所唱到的，飞鸟和蝉能否给您带来轻松和惬意啊？ 你说青涩最大初恋，如小雪落下海岸线，第五个季节某一天上演，我们用相遇的时间。骄傲的飞燕，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被激发。 风吹远，吹远莫名的侧脸， 吹远明 亮的世界。你骄傲的飞越我清晰的夜边， 去不同的世界，却从不曾告别。沧海月的想念羽化我昨天，在我成熟的笑脸，你却未看过一眼。 哎呦，这边有朋友都发给我们看到了静好小球王，所以我们这一期的奖品 圆满送出 啊，全部这最后这二十位，明天我周一都给各位发出去这台历啊， 嗯 啊，咱们这一期的奖品就告一段落了， 哎，收官啦。 哎，这边还有任海生说台历在哪抽奖啊，这个您没赶上这波啊， 静待下一轮， 啊，而且这台历不是抽出来的，是平时您的点赞加上，嗯，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精美的留言， 是的， 还有对我们节目真心的喜爱呀， 嗯， 综合起来60本送出去了， 是的。 哎，这下一季咱还有其他奖品吗？ 咱们再开发出点别的， 哎， 这个 已经开发出来了， 啊，还有啥 好消息告诉各位啊？我这边经过了弯门盗洞找关系，又弯出来了25个保温杯， 保温杯， 哎，是咱下一季的奖品。哎，咱这也像电视剧的得了吧，夏萌， 一季一季的哈， 必须得一季接一季的， 嗯， 哎，咱这一季的主题就是点赞非常关键， 哎，是的， 啊，下一季呢主题还别变了， 下一季 还这个吧， 对，下一季没准哈可能会更侧重于平时跟我们的互动聊天， 哎，嗯，是是啊，尤其对我们的真心的喜爱呀，啊，啊，啥叫真心的喜爱呀，啊， 这个我觉得从大家字里行间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哎，是，嗯，就能感觉到你也这么喜欢我，这么稀罕我呢， 嗯，大会698说这个歌真好听，叫啥名儿啊， 这歌叫飞鸟和蝉呢， 嗯 啊，飞鸟和蝉，其实这歌它意思是什么呢，好像说那意思飞鸟和蝉相爱了啊，然后呢但是每到一定的季节这个飞鸟就飞走了， 嗯 啊，去南方过冬了，蝉就想了，是不是不爱我了？等等等等的，这歌就这么回事儿。 哦，好伤感啊！ 啊，但是有哲理在这儿，啊，可能这个蝉想明白了，他就是心里会更加的开阔轻松了。 嗯， 原本俩人就不是一路的人呢，是吧？ 哎呀，就说的这么伤感，眼泪都要出来了， 啊。哎，我记得还有一首歌叫什么《飞鸟与鱼相爱》， 对对对，好像也是 啊，好像是一种 鱼的记忆只有几秒钟，一下就把飞鸟给忘了 啊，是啊， 哎，都太伤感了 啊。还有一种爱是什么？人与美人鱼还有爱 啊， 还有人鱼之恋，以前有那个电影还是什么的。 啊， 哎， 就不能好好和人类谈场恋爱吗？ 啊，是啊，啊，所以大家在谈恋爱上边也是要注意啊， 不是一个世界的，就别往一块就牵线了， 是， 早晚是悲剧 啊，都聊一个物种的吧， 嗯， 啊，另外，好像听说在这个谈恋爱啊，包括婚配方面，也都讲究一个什么门当户对还什么这类的， 那肯定， 就那意思，双方差距别太大， 是的， 各种层面上就不要差距太大，思想啊、经济能力等等的。可能往往这种比较接近的再去过，好像过得能更长久，是吧？ 孙东林不就说了吗？哎，我们这儿听歌谈感情，轻松惬意，很开心。 哎，是这边1908说，啊，多么好的解释啊，就是好像有一点点的伤感的味道啊。 嗯， 但是尤其我觉得伤感这件事儿，大家看怎么理解？包括四大名著，挖来挖去，好像说真正的能够。文学啊，各思想的层次评价比较高的内核都是悲剧。你像四大名著，我举最简单的例子，成就最高的是什么？《红楼梦》。 嗯， 内核它就是悲剧。 对，最后一片大地白茫茫。 哎， 是这样的。 这边还有朋友晨晨说啊，恋爱吧，人类，这又是哪部电影啊？ 好像是有话剧吧？ 啊，是。 嗯嗯嗯。 啊，反正这跟感情咱都离不开感情这件事儿啊。 大家说起了这个保温杯哈，都说这个保温杯好，泡枸杞有用。 哎呦， 一下都把所有人都拉到了这个中年人的行列当中去啊， 是吧？ 嗯， 枸杞，哎呀，这我突然想起了这个是网络上最火的拍一些段子的视频，都跟枸杞有关。 是的， 哎，是啊，都是结果是，结婚之后给泡一大碗枸杞呀，哎呀，那这密密麻麻全是枸杞。 每天喝点枸杞啊， 哎，是啊， 太关心你了，是吧？ 欢乐的中年生活。 哎，这边还有朋友说这歌选的好啊，这叫飞鸟和蝉。 嗯， 7250提到说美女和野兽。哎呦 哎呦， 这是再说我们今天两个主持人吗？ 可是美女和野兽最后好像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哈。 哎、 Happy ending。 是、嗯、哎，所以这也不能太以貌取人是吧？ 是的，不能以貌取人，但是他还是个人呐。 啊，对啊。关键吧，我觉得其他都好说，什么经济条件啊、 嗯、 也有可能也会跨越一定的什么阶层啊等等的，关键这俩人的心得是差不多是一个水平线上边的、 嗯、 是吧？ 你 看你 刚刚说这个门当户对哈，有些人门不当户不对的话，并不是说大家的这个阶层差了多少、 哎、 在这个表现上能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差的就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包括金钱观等等的不一样、 哎、 不和谐， 消费观等等的是吧？ 对对对、嗯、 包括演员观，看谁好看。 哎，纳进我心说咱们大家号召一下啊，给康乐乐找个对象吧。 哎呀，大家怎么这么好啊，找一个对象。 你想怎么样？ 这个可以，我看可以。哎，这边还有大鳄他说了，哎，这歌是 内心深处的那个点 啊，感动了大鳄，这是新朋友、 啊、 鳄鱼的鳄 啊。他说什么呀， 他说飞鸟和蝉竟然谈恋爱 啊， 啊，他说没把它吃了就不错了。 哦， 哎呦，那您是以生物学这个角度， 生物链 啊，我们这是以童话的角度来解读的呀， 我们还没想到那个层面上呢啊。 哎，是啊，当然要想生活变得轻松和惬意，我觉得在感情的方面您一定要很通透才行。 嗯， 想开了比啥都强、啊、 没错。哎呦，女生宿舍说野兽最后也变成了美男子啊。 哎，我想起是还有一个电影， 三观跟着五官跑， 青蛙王子是不是有那个、 啊、最后也变成了美男子 啊？对啊。啊，反正这是别差距太大， 嗯 啊，否则会有一种所谓的违和感， 是 吧？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聊的是轻松惬意的时刻哈，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如果大家觉得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的情况之下，也希望大家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留下那一刻半刻轻松惬意的时光吧。 没错，就像这首歌所唱的。 在遥远，你骄傲的飞扬，我栖息的夏天， 听不见 的宣言， 重复过 很多年， 被危险的 思念被飓风吹远，吹远莫名的侧脸，长的诗篇， 你骄傲的飞燕，我栖息的叶片，去不同的世界，却从不曾告别。沧海月的想念，羽化我昨天，在我伸手的校园，你却未看过一眼。 好的，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夏萌康乐给各位聊聊最近轻松和惬意的事儿。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稍微有些拥堵的话，一定要堵车不堵心，天天听我们节目，心情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快乐。我们一段片尾广告之后再给您聊回来呀。 首善有爱，环境无碍，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宣传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共创无障碍城市，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一起向未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轻松惬意的话题。今天晚上8点有场球，国安对阵广州队。这场比赛最终能够让我们看得轻松又惬意吗？ 哎呀，也不挣扎冠军了， 就 不挺轻松的事吗？ 几大皆空。 哎呦，是啊。啊，反正今天应该大概率我们会见证山东泰山获得今年的联赛冠军。 是的， 就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马上会连线的是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马老师您好啊。 哎，你好。 啊，马老师，首先说说您对于今天晚上国安和广州这场比赛的一个预测吧。 这个呢，其实我也没什么好预测的，因为就目前整个国安队的整个这个情况。我个人感觉啊，有一点我一直没太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国安队因为就说是亚冠参赛资格都没申报，就说是因为也没有拿到整个这个许可证，那么也就是说，今年联赛不管排名成绩怎么样，就是说是即便是进了中超联赛的前三，明年也不可能参加亚冠联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我觉得。俱乐部也好，或者是球队教练也好，应该很明确一点，就是大胆放手，让自己队里面的整个这个年轻球员上场进行大胆的进行比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到现在为止，就国安队从梯队里面提拔上来的一帮年轻球员，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出场过，打来打去还是那几个人。你现在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梁绍文也好，阮其龙也好，在国青 U20 整个这个国青打中已经连了2年了，基本上是就说是场场都是中后卫的整个这种首发。而现在就是国安队这几个赛季以来对中后卫的整个这个说啊，就是整个这个球员人员啊等说的比较多，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不敢给这些年轻球员机会？那难道等到明年再去给这些年轻球员机会吗？ 嗯， 这个是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法理解的一点。 是，那马老师，您觉得这个比赛，比如我们从技战术层面来讲，能不能给国安队也是前瞻前瞻啊？提一提您对于球队如果想这场比赛拿下的话，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 怎么讲呢？到现在为止，现在目前整个国安队打来打去还得靠前面靠张一鸣，因为你得要想要赢球的话，肯定得得分。得分的话，现在就是说。攻击力打到现在为止就靠了一个张玉宁，对吧？但是张玉宁连着场场那么打的话，那么短的赛程里面连着这么打，他吃得消吗？能不能扛得住？体能究竟有多好？前几场比赛其实已经露出了整个这个疲态，当然就是说是戴上了队长袖标，这么年轻，对吧？戴上了队长袖标之后，这个可能对他本人来讲是一个刺激，但是你在这么短的密集的整个这种赛程下，你不可能每场比赛都要求他就是有出色的发挥，我觉得不太现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是说还是 跟我刚才那个话题一样的，你一帮年轻球员放在那边为什么不打？关就是说是零一年龄段的球员，先先后进零一，就是说是国青年龄段国青的前前后总共是八个人，那这些球员为什么就是说能够常规的，就是说现在陈耀东带的能够进入到三十五人名单里面的，就是说是那个常备军里面的基本上是六个人，那这些球员为什么不用？ 嗯，是这个问题可能是好多朋友解答不了这问题啊，当然马老师如果解答不了，那我也解答不了这问题啊。当然咱们很多朋友也关注的是今天大概率啊，山东泰山将会成为今年中超的这个冠军。有朋友讨论这个冠军所谓的含金量啊，认为今年有些人认为啊，说今年这冠军含金量啊不是特别的够。马老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讨论？ 这个呢，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含金量不含金量的问题，我觉得不要再就是说是这种去横向的进行，就是说是纵向的进行比较。怎么讲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说大家都一直在争论的，究竟是马拉多纳伟大还是贝利伟大，其实是一个道理，因为这个东西说不清楚的。我想就是说是鲁能山东泰山队今年如果拿了冠军，这个冠军整个这个成色究竟怎么样？明年亚冠赛场上见。有亚冠，一年一度的亚冠都是联赛整个段，你打成什么样你一下子就能看得出来了。所以呢就是说这种横向的，就是说今年的联赛冠军跟去年的联赛冠军比，这比不了。因为你想去年的整个这种联赛冠军赛制不一样，你再跟前年的比的话又不一样，今年的整个这个赛制的话跟去年不一样了，跟前往以往就是说是常规三十轮整个联赛也不一样，所以你这种比较的话说实话很难比。那么究竟这个含金量怎么样，我想明年亚冠赛场上见。 就是我看这也是一些球迷的观点，认为亚冠是一个所谓评价的标准。另外呢就是大家也担心了，说随着这各个球队的投入减少了，就整个中超联赛的整体的这个联赛的含金量也是在下降过程当中。马老师您觉得这个短期之内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短期之内恐怕很难解决整个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过去十年来，就是整个这个金元足球，我们的支出跟实际价值是远远不符的。那些大牌说实话来了之后，你比如说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库尔克刚来的时候很好，但是最后的几年说实话我觉得他是在混日子。回到巴西之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体重先减去了20斤肉，然后今年巴西联赛又拿 MVP。 那回过头来讲了，他在中超尽全力了吗？我们付出的值吗？ 是。 你包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又说到这个问题，可能我不应该讲，但是我又不得不讲，不得不说的，就几个规划球员的问题 啊， 全部取消了，回去了，然后讲说包括整个这个薪酬的问题等等，人家直接讲话就是我不考虑钱的问题。潜台词是什么？我钱已经挣够了。 对，有的队员说了，那个谁洛国富说了，已经在中超达到财务自由了，所以回去就不考虑钱了。 回过头来讲，我们这么大的付出值得吗？我们留下了什么？包括我们这么些年来找了那么多外教，动辄上千万，你觉得值吗？ 是。哎呀，当然这一谈起中国足球这话题，好像很多朋友说，哎，这就不够轻松，不够惬意了啊。没有办法，所谓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问题咱慢慢解决吧。马老师，今天我们这时段为您连线的是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马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再见。 下回聊。 好，拜拜。 拜拜。 这马老师 值得吗？ 晨晨说马老师生气了， 生气了啊！ 哎呦， 之前这个国足打比赛的时候跟马尔连线，还没有听他这么生过气呢。 是，反正这个一般就是，我觉得生气有好几种类型，肯定的啊，比如说谁故意气你了，你生气了啊，或者你恨铁不成钢生气了啊，亦或是太关心了也会生气。 是的。 关心则乱， 就是今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哈。 哎， 这事儿吧，第一次发生，第二次发生，可能 哎呀，就叫憋在心里，只是没发作出来，慢慢的时间久了呢，早晚有一天得发作出来的。 对，我觉得刚才说的有几点都很正确的，什么其中有一点印象很深，就是咱对这个外援有时候啊太好了不行。 嗯，我也觉得是 真的， 干嘛要那么宽松的对待他们呢？ 就是就像把他买过来像供起来那感觉似的。 啊，对对对，而且还有很多哈，就是外援和国内球员区别对待的 啊。对呀， 为什么要这样啊？ 是啊，所以一旦那样的话，外援首先就不尊重你俱乐部了，包括不尊重中国足球。心想我是大爷，我来了 你们都得供着我捧着我， 我还用尽全力吗？ 哎，我得吃小食堂 啊，我这肚子上游泳圈比康乐还大。 嗯， 那你不也得供着我吗？ 你们也不会说我什么。其实 啊，对啊， 应该这样，如果当时就严厉一些哈，你这个一个都是白斩鸡不行。 对啊， 得练， 就是不能给过高的这个薪水，溢价八倍到十倍了，人家就不拿你当回事儿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有一些外援他嘴上没说，但心里他可能会这么讲， 不尊重你了， 不尊重啊。所谓的啊，钱多人少还人傻的是吧，速来啊，就这个啊。所以这些外援这些事儿啊，规划球员的事儿啊，大家今天既然聊到了，也给各位点评一番吧。 是的是的， 你看， 哎，一说到这个中国足球中超联赛哈，大家这话匣子都给打开了，一下就变得再也没法轻松惬意了哈。 哎，是啊，但是足球这边呢，看看还有其他的一些信儿。哎呦，英超这边好像也没法太轻松惬意了。英超这个杰拉德怎么今天阿斯顿维拉也官方宣布也感染了新冠了？ 是呀是呀，英超那边好像最近一段时间，从上上周开始吧，也就近两周，大爆发式的哈，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 哎， 阿斯顿维拉就说了，杰拉德感染了新冠，他无法带队出战接下来和切尔西以及利兹联的比赛了。 是， 据说哈，这个按照目前英国的防疫政策呢，无论杰拉德什么时候康复，肯定都无法再带领切尔西去征战比赛了。与此同时呢，这个杰拉德也就提前告别了2021年全年全部的征程，能否在新年之后带队呢，也要看他康复的这个情况。 哎，是，我们也期待着他们能够早日的健康的回到球场当中。另外，哎，我看了这新闻我想笑，突然我还有点替梅西感觉到生气。就是据说巴萨俱乐部还在卖梅西球衣呢。啊，就是那意思， 啊，人不都已经走了吗？ 还在卖球衣呢， 这巴萨就这么缺钱呐？ 啊，关键这事儿你说就是有没有签约，我首先关心的就是，比如说梅西要跟他签约说你可以再卖我球衣卖一年，那咱啥话也不说，否则啊，梅西可以去是咨询咨询这事儿， 因为这卖的球衣价格还挺高的呢。 啊，对呀，啊， 那个签名的球衣目前售价是1170欧元。 哎， 另外他签名的队长袖标价格也能卖到643.5欧元。 你看， 哎呦，这价格挺高，挺高的。 哎， 啊，甚至这个官方商店还用梅西的肖像啊，不过呢是以和其他传奇合影的方法出现的。 哎呦， 一件梅西加哈维加伊涅斯塔签名的2013-14赛季的球衣，售价高达2950欧 啊。哎，没准儿咱还多心了呢， 没准人真的有什么签约吧， 没准人提成呢，比如多卖一件，我梅西提50%啊， 哦， 等等的吧。 啊，那咱可能就是瞎操这个心了哈。 哎，是啊，反正梅西也不差钱。 是的是的。 那这边还有一个信息，哎呦，有朋友说这边女足这边的亚足联最佳阵容是不是出炉了？刚给您刷新的，还真的是， 也挺有意思的。二王啊，王霜和王珊珊都入围了，但是按大家这个固有思维，肯定觉得王霜是进了这个首发阵容了， 哎， 啊，珊珊呢是进入替补阵容。其实结果恰恰相反，王霜是替补阵容， 哎， 珊珊呢是进入到首发阵容了。 哎呦， 其实按理说这个王霜今年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哈，在国家队里边是一姐，俱乐部里边也是一姐，按理说她进入首发阵容是没太大意外的。不过现实恰恰相反，也有网友在猜啊，说估计这个亚足联啊把名字给搞错了 啊。但是我觉得啊，手心手背都是肉，谁得奖都行，这俩人 都是中国女足，好样的。 哎，没错，而且啊，就是我觉得队员们对这种奖项啊要一个轻松惬意的心态，啊，这就是说实话锦上添花的。 哎， 不会为你有什么 奖金吗？ 奖金， 发奖金吧， 这应该也不是特别多吧，好像更多是一种荣誉所谓的。 对对对对 对，哎，就别太在意这个。 嗯， 哎，当然这边大家也都说了，七步 金钱买不来尊重，是的，说的就是规划球员这件事儿，是吧？ 是的 啊，就啥时候咱们能够啊，不给他那么多钱，他上杆子 也想来 啊。球爷告奶奶说：“哎呀，中超俱乐部收我一下吧。 都是这，我交学费， 我带资进组。 是的，让我给我一个训练锻炼的机会吧。 那你才行呢，对不对？ 那这是中国乒乓球队 啊，是 啊，都是花钱往我们这儿扎的哈。 你说，有朋友提了这个中国足球这个请规划，也浪费挺多钱的，等等等等的。 嗯、 最主要啥呢？应有的效果没起到。 是的。 这个就是三国里边的一个经典的典故啊，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就是、 嗯、这个折的还挺多 啊，可不是 吗、效果没有，还起了反作用。 哎，是，那就不好了。 嗯嗯 啊，当然这边咱们这两天还是继续给各位关注， 说说这个、效果没起到还有反作用的 啊是啊，这直播这事儿啊， 直播带货这个事儿吧，我一直都以为哈，请明星来做直播带货肯定能挣很多钱，哎，万万千千没想到，其实不是这样的。 哎呦， 就有这个网络公司签下价值51万元直播带货的合同，安排陈小春春哥 啊 和网红一起带货，结果三场直播下来只卖出了5000块钱。 哎呦， 哎，这个商家就不乐意了，一纸诉状将负责直播推广的传媒公司告上法庭。 你看， 今天据说哈，这个裁决呢是这样的，判决直播推广协议的传媒公司向原告商家返还41万余服务费。 哎呦， 哎，这还挺奇怪的，我一直以为有明星在场，这怎么地你不多卖点东西出去 啊是啊，感觉就是明星在场好像都得抢购那意思。 就是就是， 我特意观察这件事儿详细怎么回事呢， 嗯， 他这就是外包，其实说白就是外包、 哦、 外包完以后呢，相关那个执行公司吧细节不到位，那比如说那明星在现场了，那链接没也挂上， 嗯，细节没做好 啊，损失了很多所谓的这个流量。 嗯， 那可不是人找他吗？ 是的 啊，当然你看这明星带货 翻车的也挺多的啊！ 哎呦， 你就是不查不知道，一查你就发现这个搞笑的事情蛮多哦。 你看， 说杨坤卖了120万，退货110万， 哎呦呦呦， 挣10万块钱。 你看， 这估计还不算什么退货费哈。 是。 吴晓波860万人观看，只卖出了15罐奶粉。 哎呦。 汪涵，哎，开播费10万，退货率76%。 你看， 还有李湘5分钟带货80万，一件都没有卖出去。 是。 广东雨神花8万，仅售6瓶护肤品。 你看，啊，所以我觉得 也挺惨的啊，直播带货不容易。 但是，客观说明什么？ 嗯， 广大网友比以前厉害了。 就是大家消费者不是人傻钱多速来哈， 没错， 大家眼睛都雪亮着呢，还是看你产品。 哎、对， 嗯 啊，大家也是道行也高了， 就是这么多年的消费者了 啊，不至于说以前一忽悠说，哎，谁明星来了怎么怎么样我就买、 就是、 啊，不一定， 嗯 啊，再有一个，他这个明星一旦到了所谓的这个卖货直播区了，他就不是什么明星了。 对， 他首先第一，他就是一个主持人或者是卖货的，他这个身份变了， 销售员 啊，对，他身份变了之后呢，啊，肯定不会像以前那么多的这个明星的光环加深了啊。 嗯、是，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网上购物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看所谓的明星效应， 哎， 是以产品说话。 你看，大会698说了，有潘叔吗？哎呦，哎，这里边没点啊，是。 啊、但是我没看过他们卖货 啊， 是也不太行吗？ 啊，反正有一句话吧，流星雨之前嘛， 嗯、 太年轻。你把握不住，跟书学 啊 等等等等的，然后自己也卖酒去了， 是的，是的， 啊，挺有意思的。 奎多斯啊，也看来也是这个直播带货里的行家了，说选品不行啊， 是， 是的，是的，消费者也不买账。9290也说了，就你产品好，质量过硬，就大家以按口碑说话啊， 没错， 是按流量说话。 哎，是所谓的金杯银杯赶不上老百姓的口碑呀、啊 嗯， 啊，咱们啥事都得是口碑。啊，我们节目里边口碑怎么表达呀？ 那按点赞量来算行吗？ 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来看一下今天的点赞助力榜：第一名永远的儿媳妇，第二9489，第三1908，第四7117，第五我在朝阳，第六飞宇，第七4178，第八宇智波佐助，第九1717，第十7298 DV。感谢各位这一时段我们今天节目的大力点赞支持啊！ 嗯 啊，当然这边还看到了上热搜的。今天有一个新闻说，这个三只松鼠，这卖零食的品牌，就模特相关的妆容争议是致歉啊，说无 刻意丑化，已经替换了相关的页面等等等等，这事儿很多人也关注到了哈。 嗯，是的。另外也给大家看一看北京今年最后一期小客车摇号这个事儿哈。今天上午呢是进行了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约600,000个家庭、270,000名个人申请者呢同时摇号。从摇号现场的配置结果来看，共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19,100个，其中配置家庭指标呢是11,665个，所以按照这个中签率来算呢，家庭平均中签率是1.9%，个人呢就低一点，0.3%，家庭中签率是个人的7倍。那明年的家庭新能源指标分配比率呢会提高，预计由今年的3.2万个增加到3.7万个以上。从申报情况预判，明年5月的家庭新能源指标配置入围分数线呢是40分，也就是说目前积分为40分的家庭有望明年获得新能源指标。 哎呦，获得指标之后肯定是轻松加惬意了， 对，当当当当就可以购入自己心仪的小汽车了。 哎，还有一个事儿，今天也是持续的关注孙海洋一家三口开始在一块儿吃饭，这个状态特别好，看到那个视频啊，有朋友说多么的轻松和惬意啊，也期待着啊，家家都能有这样的团聚团圆的时光啊。 嗯，是的。再给大家说一个跟路面上行驶抢票有关的事情啊，元旦假期也到了，春节假期很快也要到了，各种抢票软件呢又开始大行其道。铁路部门最近就说，消费者使用的加速包并不能够拥有优先购票权，无论是在哪一款购票软件上买票，都要在铁路12306购票系统排队。所以提醒大家哈，都知道抢票非常的难，也明白大家回家心切，但是还是通过正规渠道去买票。 哎，是我们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聊聊最近的轻松和惬意的时刻。为您提醒一下，今天晚上8点，国安将会对阵是广州队，本台的激情赛场将会由王毅带来这个转播呀，希望这场球能带来一场胜利。 嗯， 当然咱们今天还得聊聊感情的事儿，聊聊旅游的事儿。 哎， 我发现一旦旅游的时候，人这个就轻松加惬意了。 嗯，而且旅游的时候吧，为什么说两口子结婚之前最好一块儿出去旅游？ 哎， 感受一下。其实，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近距离的相处下来，会发现对方身上很多很多很多可能平时看不到的小地方。 哎，是啊，反正这个也别轻易尝试啊。感情特别深可以尝试，感情一般我看好多分享， 尝试也好嘛，就是这个成本多低啊，出去玩一趟我就明白你是什么人了， 是， 哎，回来该怎么样怎么样 啊，我明白抠不抠啊，这人是吧， 就是呀，是不是自私啊， 啊， 不想别人 啊是啊，哎，反正旅游是件好事，这首魔幻季节送给各位。 嗯， 生活像悬疑的小说，下一页剧情是什么，我相信没有晓得，世界究竟怎么了，也许是我也闷得太久，也许是我今天着了魔，好像时钟几秒钟， 孩子们闭上眼向前走，回到自己那一刻，那个好久没有了追望的路口， 我喜欢孤单冒险，追逐梦的线索，我的左手上都是自由，再也不想做 不要的那个我， 我走向魔幻季节，原来 那么快乐， 我连呼吸都是辛苦的， 换一个角度去看另一个地球。哎呀，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去旅游那段时间了，哎，太轻松的感觉了啊，哎，我这喜欢游泳的人， 嗯， 好久没去泡澡了。 周边有很多泡澡游泳的地方可以了解一下 啊，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是啊，就是哎，健身之后也能很轻松很惬意， 是的是的是的，哎，不光是你想去旅游哈，我发现咱们聊天室里边好多朋友啊， 哎， 都在渴望出去旅游， 没错，那咱们就期待着放开旅游快快乐乐这一天早日的到来吧。 是的， 今天咱们晚高峰5点到7点厦门陪着各位，节目就到这儿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今天晚上8点果然有球啊，国安加油。 梦的路口，我喜欢孤单冒险，最